小师夫人，我未婚妻怀孕了。 哼，那么恭喜了。 父亲不是我，是您儿子的。 藤田青也默默地看了地上的男人一会儿，起身走近，提着凳子坐到他面前。 说吧。 我是中共上海地下三组情报员，代号黑灯。12月13号我们接到一个任务，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。我的上级代号天东，我没见过他，也不知道是男是女。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和隐秘，情报交接都是转两个交通员手。我只知道他是今年七月刚被派到上海的，直接受布谷鸟一人指令，传递出很多情报。 藤田青也折着手机，听他说完这些并没有很意外。布谷鸟，从他刚来上海的时候就听过这个代号，是个极少的存在。而天东，他隐约有些印象。十月时，抗日分子以此代号向延安传递了一则情报，被电讯科拦截，代号就是天东。而今年七月，谢池大概就是那个时间来的。消失的这几天，藤田青也并没有所谓的去南京，而是一直待在家中。他发了高烧，卧床不起。与此同时，前田月一直为他监视着谢池。他虽没露出什么破绽，可旗袍店那个打杂的张爷却总是鬼鬼祟祟的。今天一早，谢氏让张爷联系交通员，准备传递情报。张爷提着个小箱子骑自行车离开店里，前田玉一路跟过去，发现他在街口的电线柱上贴了张旗袍广告。等人走远，前田玉走近查看，并未发现有何不妥。再仔细琢磨，才发现电话号码有问题，分明不是旗袍店的号码。前田月继续跟踪张爷，下午他果然又去了一家茶馆与一个女人见面，他才确定那一串数字确实是个街头暗码，便立马汇报给藤田青也。本来尚且存疑，现在听此人说出这些，藤田青也几乎可以确定这个天东就是谢池了。 既然他是公的，那小池龙二会不会也有问题？如果他也是，那么是什么时候被策反的？或者说一开始就是？ 藤田青也背脊发凉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。 杀了我吧。 藤田青也轻飘飘地俯视着他，从一旁的桌上拿起一把刀扔在他面前。 你自我了结吧。 男人颤抖着手拿起刀，毫不犹豫地插进脖子。藤田青也擦了擦手，扔掉手机，等他没气才走出去。陈队长与小高候在远处，见他出来，陈队长赶紧迎上来。 长官，他招了。 嗯， 招了什么？ 你是在质问我吗？ 卑职不敢。 陈队长俯下身，骨寒毛竖。从前他沾着李处长的光，接触过这个大佐两次，只觉得是个性情温和、极好说话的人，怎么才过一月就判若两人？他低着头，直到藤田青也彻底没了身影，才直起身来。再回行时，踹了地上的人一脚，已经死透了。那场求婚是他的心意，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试探。藤田青也另派两个特务将张野、阿如全部仔细查了一遍。下午，前田月从青岛回来，他是藤田青也派去调查何峰在中国时期的信息的。 他的中国名字叫罗凡，十岁时候被送进一家叫圣马特的福利院，生活了三年。不过福利院的院长已经不在了，我找到一位曾在那里工作的老妇人，确实有这么个孩子，拿照片给他认，说应该是。太多年过去，记不太清。 藤田青野一边听着一边折花，等秦田月说完，地面落了一层花瓣，手里只剩下光秃秃的花枝。他举起手看着细长的枝干。 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证明他的身份。 是。 藤田青野折断枝干，轻蹙地笑了一声，喃喃自语： 龙儿啊龙儿，你究竟是人是鬼？ 两个国民党高层要员逃日，情报被特工总部电讯科拦截，可他们没有密码母本，无法破译电文。何峰被跟踪了，他不确定是哪方面的人，他现在的身份除了日本人哪边都想宰了他。他不想惹麻烦，只想着甩掉便算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跟着他的是藤田青野派的日本特务。何峰警觉性很高，又是个人精，甩人功夫一流，特务总是跟着跟着就不见人影了，跟踪两天抓不到他半点把柄。明天订婚，中午是家宴，晚上要在大辉俱乐部举办晚宴。藤田青野提前将家宴要穿的和服送过来，嘱咐谢池早些回家休息，便回去忙了。他走后不久，江守月又来到旗袍店。自从上次刺杀经济要员，他就一直未离开上海。藤田青野订婚消息闹得沸沸扬扬，他父亲要来上海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，只是有关具体行踪无人可知。